个。 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干，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7点0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的板块左右巡航。平常呢我和小航一块儿，今天呢只剩我一个人了，因为小航出去学习去了，学习之后呢才能给自己充电，回到工作岗位上再继续的为大家服务起来。好，在这个周一呢，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开始这一周工作的一周的。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沉浸在周末里不能自拔，还不能接受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周这样的情况。而且呢最近持续高温，所以在这儿呢首先苗山在这儿提醒大家一下，要多补充水分，多喝水，注意休息，不要熬夜。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视频。同时呢我们今天话题非常有意思，要聊一聊乘着 APT 欧洲内河游轮游欧洲的话题。如果你曾经搭过这条船，或者呢有计划搭船游欧洲，那不如加入进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聊天室已经打开等着你哦。同时呢如果您现在在一直播平台上或者在微博上面，欢迎您搜索活力982，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所有视频。节目的第一时段还是像我们的老样子一样，回顾一下上一周或者最近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大事小情，主要是关于旅游方面的最新鲜的资讯。那下面时间段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流行风向标。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邀请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我的同事，同时也是好朋友竹一，欢迎。 啊，大家好，我是竹一，不算新朋友了吧？ 对，好朋友。 对，也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旅行的经历啊之类的。 对，最近好像又出去耍了一趟。 对，耍的还蛮爽的。 最爽的内容是花销不小。 对。这个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有机会的话到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趟旅行。 好啊，没问题。 但是今天在这个板块呢，我邀请竹一加入到我们这个环顾一下旅游方面的最新消息和资讯。如果您打算出行，或者是还不知道去哪儿，也许我们今天下面的新闻可以帮到您。包括竹一，我相信这里面很多的旅游消息也是不光是我们身边的， 有近的有远的，所以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贴士和帮助。 嗯，可以。 好，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点啊，目前呢天气比较热，所以呢暑期又来临了，这个孩子们也放假了，所以暑期是目前的关键词，所以本周的出行提示首先给到大家。暑期市区的旅游景点和著名的高校周边交通压力呢是持续增加，京哈高速的出京车流增大，工作日早高峰延后，各环路联络线交通压力也是仍然突出的，左安门、西直门、新兴桥等课外班集中和家装建材市场等区域容易出现时段性的车流高峰。近期呢降雨多强度大，雨天呢途经桥区低洼路段和山区道路的时候，一定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还有一些区域，逐一给我们介绍一下哪儿特别拥堵呢？ 比如说像是天安门广场啊、故宫啊、这个颐和园啊，这些比较就是地标性的景区，可能游客也会相对的稍微多一些然后周边的道路呢压力也会非常大，这个我觉得也不用多说了，大家在北京时间长了肯定都是。 这些地儿你去吗？ 我其实很少去哎，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从小在北京长大，我去故宫不超过三次。 你就是因为家门口觉得总是有机会去的。 对，好像通常都是这样的吧，可能在一个地方，就像我有一些在外地的朋友也是可能他们家乡的一些景点啊聊起来，他们就会说啊，我们才不去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是外地人去的。 对，就因为是家门口觉得总有机会去。 对对， 最后就是这个档期一推再推。 对， 所以最 后 特远的地儿都去了， 就没有去。然后就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外地的同学问我啊故宫什么的，我说我没有去过真的真的真的是 故宫其实我也没有怎么去过我可能也不超过三次。 对， 但其实现在故宫挺有意思的，推荐大家去，因为据我所知故宫结合了一些多媒体还有融媒体的手段， 对对对对对， 他们有很多声光影的展览。你提到展览两个字啊，很多很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枯燥，还真不是。他们那个多媒体展览啊可以这个结合现代技术把所有的科学水平都用上了，然后把这些以前的展品复活，让大家看到在线版的，特别生动。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预约一下，因为多媒体厅呢可以容量的游客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故宫的官网上进行一个预约。我相信您到了现场一看一定不会遗憾和后悔，因为确实是挺不错的展览。另外故宫最近做的周边产品也是很有名，也曾经被誉为是网红产品。 对，现在非常有名，然后包括它的那些小摆件啊什么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就是故宫的那个周边产品里火的一个东西是那个胶带，你知道吗？ 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纹的这个胶带胶条。 胶条火了。 对，然后因为我有过就是类似于上面有字的什么朕知道啦什么就是那样子的。然后好像还有一种是我看到的一个周边是它应该是一个礼包，然后里面就是有那些折纸啊包括一些胶带啊什么的，最后它可以就是拼出来一个完整的故宫的模型啊，或者是一些城楼啊什么的， 挺有意思的。 对，很有意思，动手能力是就是比较有意思。 我记得那个故宫的纪念品店今年好像在前门开店了，所以不光是去故宫可以就是买到故宫的周边产品，而且在前门大街这种游客聚集地方也可以找到。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国外逛博物馆的时候你会发现境外的这些博物馆他们在做周边产品的时候 对 一直是很成熟的。 对对对对对，非常用心。然后就包括我们去到国外的一些旅游的景点儿，比如说我们去迪士尼或者说去一些主题公园，你会发现他们做那个周边非常用心。然后就是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前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去到成都，然后去到那个大熊猫基地，我就是满世界找这个周边，我就特别希望能找到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有创意的一些熊猫相关的周边产品，但是很遗憾没有。就是当时我还跟我的朋友说，我说哎呀，我说我们其实应该研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东西在这边肯定会火。 对，标志性的，可以让大家过目不忘的，印象深刻的。 对对对。 而且游览之后呢可以带点小纪念品回去，就是一看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我的这个一段美好的旅游经历哈。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旅游周边产品对提升一个旅游景点的 品牌 文化呀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是很 可观的经济收入。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对，所以其实挺好的，有机会大家去故宫逛逛吧，包括它的纪念品店，其实是叫故宫纪念品的一些创意店， 对， 很有设计感。 对， 总之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儿。我们也希望故宫的这个文化走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故宫的展品文化，包括故宫的文化也代表着我们中国的文化嘛。 对， 好。另外了解一下啊，这个交管部门建议市民朋友最好啊，就是要出游嘛，尤其暑期又是一个比较集中出游的时间段，所以呢建议市民朋友提前做好出游计划，尽量呢错开热门景点和车多的时段高峰，以免耽误行程。另外暑期出京游玩的市民也增多了，京哈高速出京车流明显的增加，五方桥区还有诗园桥区西吉道香河服务区的车流较大，建议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关注实时的路况，适时的绕行广渠路啊，还有通烟高速等征边的道路，或者绕行京平高速还有京济高速到京哈高速这一段，并尽量的避开下午时段的出行高峰。另外时段也是有讲究的啊。 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出行的习惯啊，比如说我要是计划说出远门就是到北京周边啊，比如自驾出去，我应该是就最晚最晚7点之前我就会出发了，就是早上，就是 好早。 对，因为你要出就是要出京去玩的话，你就不能赶到说8、9点钟，可能赶到大家都出发了，或者是大家都出来活动的时候你再出去，这个时候会影响你的行程。 嗯， 所以我一般是7点之前肯定就出发了。 嗯， 然后基本上到目的地可能也就是9、10点钟10点来钟 哦， 然后就可以开始玩，就是一天的行程不耽误， 就错开了一个高峰时间段。 对，错开那个高峰的。 那具体高峰时间段是哪些段呢？ 本周的工作日的这个早高峰 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看新闻也看到了，会 自己能感受得到。 对，会延后到8点到10点，最晚的最高峰应该是在8点半左右。 哦，这个是峰值最高的时候。 对，然后晚高峰呢，还是晚上的5点到晚上9点，差不多在6点半左右，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嗯。 嗯，然后早高峰期间呢，预计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远通桥、东三环南路这些地方呢，容易出现这个车行缓慢的情况。晚高峰期间是预计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国门外大街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那么周五的晚高峰，交通压力会肯定是更加的突出。 其实总体来说呢，就是一直啊，其实周五都是一个晚高峰的一个峰值点。 对，我觉得周五好像没有晚高峰结束的时候。可能 没有结束的时候。 对，没有结束的时候，可能你10点多回家，甚至11点多回家，你会发现依然在堵车。 因为周五啊，很多朋友下了班之后就会聚聚会， 活动很多， 所以呢一直会在路上，而且可能会转场。 对，活动非常 多。对，所以一直在路上。反正让您避开吧也不太可行，唯一能提醒您的是又要堵车，天气又热，唯一呢就是防暑降温要做好啊。好，说完了咱们家门口的事儿啊，咱们再说说到了暑期，肯定的很多的小朋友们就要出去玩，家长有的时候是为了给孩子报个夏令营，哎，你出去玩去吧，我能解放一下。 对， 但就是准备好银子吧，因为这个时间段肯定花费不少，孩子们集中出行。那提到暑期出去旅游，对于学生朋友们来说，家长们与其让他出去旅游，更喜欢给孩子们报一种叫暑期海外游学这么一种旅游线路，贴上了游学的标签，据说这个旅游线路的价格就涨了好几倍。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说吗？ 让你说呀，虽然你还没有娃。 对，就是我为什么愣了一下呢？因为我觉得这个 离你生活很远。 对对对，离我生活有点远。但是说实话，游学这个事儿也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了解。 嗯， 就是因为在我理解看来，这个游学其实，它跟一般的旅游应该还是有一些不同。它的重点应该在学。 嗯， 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我的孩子可以在国外的家庭生活一段时间，然后跟当地人一起学习，然后体验当地人的生活。 嗯， 这样的话就是无论从语言上啊，或者生活习惯上啊，或者是一些见识上，可能都会有一些长进。 嗯， 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这个游学项目做的吧， 就是有点变味儿了。就是它可能就是油和血本末倒置了 啊，就是最开始它打着以血的旗号出去， 对，但实际上可能就是带着孩子走马观花的到国外的一些城市看一看呀、 哦、没有达到效果， 对，然后可能是为了怎么讲，就是搭这个学的边嘛，可能会带他们去一些、 蹭热度， 对，可能去一些什么比较热门的或者比较有名的学校啊，然后到校园里面去转一转啊、嗯、就美其名曰这就是游学了。 哎呀，这个旅游市场上啊，就是产品多种多样，当然了也参差不齐。 嗯， 进入暑期呢，海外游学广告呢再一次占据了各大旅游网站的抢眼的位置，比如说有一些大的名号啊，例如美国东海岸名校游啊， 对， 或者英国百年贵族学校体验夏令营啊，这种名目各异的游学产品呢，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尤其是一些热门的欧美国家游学线路，虽然价格普遍都是在三四万元左右，但是好像到目前来说就已经都卖光了。 嗯，对， 据一些专业的记者调查发现，海外游学已经达到了百亿级的市场规模，但动辄数万元的游学产品呢，质量就良莠不齐。业内人士透露，贴上游学这两个字儿的标签，带着学生在国外校园转一转，有的旅游产品的价格好像就能涨了好几倍，但是虽然价格上去了，就像刚才竹一提到的、 嗯、 这个质量没提上去， 对，就是它没有达到真正的游学的目的。 其实说呀，国际游学目前在中国还是处于行业发展的不成熟期，其实虽然现在这种线路很多了，但其实游学风刮起来是没几年的，所以其实无论是这个监管部门也好，也是在摸索是怎么能够整顿，让这个市场变得更加良性和健康。 对，而且现在是好像只要是做旅游的人都可以做这种所谓的游学项目、嗯、因为我前一阵儿出去去到美国，然后认识了一个当地接机的司机、 哦、 然后他有跟我讲说啊，过段时间就放暑假了，然后我就要把这个亲子的这个游学的项目做起来了，就是好像 一年这一季抓紧时间。 对，然后就是做一些什么夏令营啊，或者是一些针对一些亲子游的项目、嗯、然后打着这个游学的旗号，我觉得还真的是 如果说啊，您想让孩子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辨别，我建议您每周一听我们的左右巡航，因为在每周一的时候，我们有耀月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给我们提出一些有品质的旅游线路的推荐。我们每一期都会推荐不同的线路，比如说今天我们即将带大家就进行一个欧洲的内河游，那下一次我们可能就会邀约耀月给我们带来更多游学的项目，至少我觉得认准一些大的品牌，质量上面是有一些保障的、 嗯、 所以大家还是多多关注我们的左右巡航，希望您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喽。就说这个游学目前市场上啊，类似研学旅行的项目种类很多，比如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在一些机构这个追利冲动之下呢，研学游最近也浮出了表面的问题，比如说学和游这个功能错位，还有一些游学项目产品呢明显是游大于学，部分教育机构打着游学的幌子，组织学生走马观花的到不同国家的知名学校去体验感受，成为传统旅游的变体。有些游学整个活动行程就是参观学校，在学校上几堂课，回来后呢孩子记住的也就是那几个旅游景点的名字，感觉就不太值这三四万块钱。不少的海外游学产品游多学少，变成了一个商业销售的噱头，这也是目前市场上就是乱的部分哈。 嗯，对，就其实就像是很多这个旅游产品也是这样、嗯、可能大家可能也知道啊，有那种什么七日十国游， 对， 就是你基本上到那儿了可能连这个景点的名字都记不住。就 我爸我妈曾经就报过一个十天十四国、 哦、我的天。 然后我妈有时候给我发微信就说我现在在维也纳，然后大概过不到两个小时、 嗯、 我现在到德国了，有个一会儿我现在在法国，就一天穿三个国家。 对，我觉得可能不同的旅游产品它所面向就针对的人群也不同，比如说像父母那个年纪、嗯、像我妈妈她出去玩，她可能就觉得哎，我这个地方我来过了就行了，我站在这片土地上、 哦、打卡地， 对，我算是来过了。但是可能像我们这一代人出去玩，你更愿意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你比如说我如果出去玩的话，我会习惯在一个地方就那么待着，就是待好一天、 嗯、 我可能不去逛景点，然后我也不去说逛商店，我也不去干什么，就像当地人一样逛逛超市，然后吃吃喝喝，然后 就那种感觉就很好。 嗯， 就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 对，选择对的产品，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要关注左右巡航才能得得到。好，下面呢我们就了解一下还是家门口首博的消息，因为到暑期了嘛，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游学也是为了服务小朋友们嘛， 嗯， 家长为了给孩子们找一个一边旅游的同时还可以感受就是别的国家孩子们是怎么上学的那种感觉。那下面我们就聊聊暑期另外一个好去处，家门口首博。现在的好消息是逢周六会延时闭馆，来满足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据首都博物馆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深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满足公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首博暑期对外开放的服务时间进行了调整，从本月28号起，也就是前天，暑期每周六延长开放时间，晚上7点观众停止入馆，晚上8点是闭馆清场。此外呢，延时服务期间呢，除了日常开放的服务内容之外，首博还适时的安排学术讲座和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所以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官网了解更多详情。其实现在提到这个博物馆里面的学术交流活动啊，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北京还挺幸运的， 嗯， 因为这种交流特别多。 对， 比如说国家大剧院，大家可能以为国家大剧院就是晚上看演出的地方，咱们先说就说演出啊，国家大剧院里面有歌剧厅、话剧厅，还有音乐厅，大大小小很多，可以同时晚上容纳几场演出同时举行。 对， 不提这个，白天你以为他们就空着吗？不是，白天呢，在这个走廊的主厅堂里面，两边分别有两个常规展览，相对长期的，然后晚上的大型的音乐会，有的时候剧院呢会组织其中的音乐家和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有大师课。 嗯， 而且白天的票价是肯定很便宜的，因为是以惠民为主。 对， 甚至暑期会有一些针对小朋友开展的一个免费公开课，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而且现在天气这么热，能白天出 蹭空调是吧？ 对，我觉得就是一举多得嘛， 嗯， 就是既凉快，然后也可以得到一些收获。 你的侧重点果然实惠。其实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好消息。 嗯， 我就之前有一个朋友啊，哎，其实我们一个同事，他女儿在学大提琴。 嗯， 平时呢，如果找到音乐学院的几个老师上一节课的话，是价格不菲，因为这些老师平常很忙，课都排满了。 嗯， 有的时候你说约老师上一对一的课，不是光有这个资金就行的，老师时间很紧张。那在国家大剧院有时候碰上这些请到音乐学院的或者国家乐团的专业的乐手在现场有教授大师课，这种机会非常难得， 非常难得，真的是。 嗯，所以大家关注一下吧。如果您打算去哪个剧院或者是像哪个博物馆，您都可以去官方网站上查询更多的消息啊。网络安全同样重要，不要到处瞎查消息，以免上当受骗。好，最后这个时段最后一个话题，跟大家聊聊天气。京城呢进入深度桑拿天模式。什么叫深度桑拿天？就是闷和热呗。就是这周的降雨过后，这几天北京城进入到了深度桑拿天，既热又闷。新的一周的情况会有所改观吗？朱一同学， 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未来3到9天。这个阳光依然会坚定地值守京城，没有雨，所以烧烤模式和蒸煮模式还会轮流出现。气象专家提醒市民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同时啊，要避免到山区危险地带去游玩。 嗯 嗯，然后未来3到9天，北京依然会非常炎热，最高气温在33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6到28摄氏度。具体来看呢，晴热高温主要出现在本周四之前，周五至周日多云天气可能会有所增多。需要注意的是呢，眼下北京仍然是盛夏和汛期，热气流非常旺盛，一旦遇到冷气团，非常容易出现短时局地强降雨。 嗯， 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临时的发布的一些天气预报。 对，很有必要。 对，然后另外呢，由于前段时间咱们北京这个降水也比较密集嘛，然后山区的地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还是比较高， 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到山区去玩吧。 对，另外其实白天我们也有跟气象局的一些工作人员联系过，他们说现在天气闷热，建议大家比如说还上海拔高一点的山上去逛一逛，或者是有水的地方或者海边可能会凉爽，但是这又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问题， 北京周边还是尽量不要去吧。 对，您就爬山的话啊，就一定要按照这个路上的标志上山或下山，千万别自己创一个道出来，说我今天研究条新路，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也不要给我们的消防官兵添麻烦。 对， 好，我们这个时段就差不多了，信息量有点大，我觉得您可能需要消化一下，所以下面呢，我们听一首歌吧，来自莫文蔚的《双城故事》。我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城市，能够让我感觉凉快一些。也许周末您去趟避暑山庄，是不是就凉快一下？现在呢？现在就是交通方便了嘛，一周之内或者是几天里，我们来一个双城之旅是说走就走的，非常便利，所以给大家这首歌清爽一下。利用广告时间段，也欢迎您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那下个时段再见喽，我是苗山，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竹一，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喽。 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豪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7点31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的板块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直播间我邀请到另外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我的好朋友兼同事竹一，欢迎。 大家好，我是竹一。 今天我准备了丰富的资讯，到时候我们俩好好和大家聊一聊。当然了，看到这些资讯之后，竹一同学有话讲。 没有啦，因为就是作为一个同样是爱玩 爱旅游 的人，我觉得肯定会经常关注一些旅游方面的消息，然后有什么新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而且呢，这一个时段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都跟出行有关，尤其刚才上个时段我们也聊到，暑期呢是出行的一个重要的时期。 对， 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会在暑期的时候请几天年假，带着孩子们出去旅游，所以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盘点了目前旅游市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暑期游的现状，到时候有机会我们专门拿这个话题拿出来聊一聊。那下个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内容。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如果想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情况是怎么样的，都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稍后下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ATP 欧洲内核游轮之旅，这趟旅行您曾经加入过吗？或者你有没有计划开始？如果有的话，都别忘了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交流一下。好，下面这个消息啊，就开始跟这个出远门有关了。坐飞机从现在开始啊，就可以实现一个人好多座这件事儿，因为航空公司开售了占座票。 我觉得这个消息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消息，真的是。 我其实很关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飞机上我特别盼着身边没有人，这样我就可以躺平。 对，然后以后呢，您要是有这样的需求， 就可以实现了。 我买三张， 对， 躺平， 对。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三张票加一起是不是和商务舱就差不多了？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机票的价格。嗯， 要是特价还行， 对对对， 一下来三张。 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消息哈。 好， 你看，就是坐飞机，如果不想被旁边有这个旅客打扰到您休息，那么就可以买这个占座票。 对， 日前呢，记者从祥鹏航空了解到，该公司推出了一人多座的产品，也就是说，除了你可以购买自己座位的机票，还可以额外的购买多个座位。额外购买的这个座位呢，可以不坐人，就相当于是买一个占座票，就您一个人。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买过温兆伦出的一张专辑，它里面有一段独白是这么说的：我看电影喜欢买三张票，因为我不希望别人坐在我的身旁。我当时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歌手好傲娇啊。如今这种事儿呢，在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好像也要实现了。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尤其是在长途旅行，比如说你坐飞机需要坐七八个小时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非常累了，你就特别希望如果旁边有一个座位可以伸伸腿呀、然后可以放放东西啊什么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 人性化的。 对，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哎，还是 挺好的一件事， 吸引我的一件事。 而且对于很多人身材啊，就是身材不好说，比如像我们女孩还好、有一些稍微就是魁梧一些的男同志、或者是稍微身宽体盘一些的男同志， 一个座会卡住那种。 对，比如说岳云鹏的搭档孙越老师， 这样好吗？ 好吧，我其实还真没诉说过孙越老师，我当着王岳波说过王岳波。王岳波就说他特别盼着周围没有人、因为就是魁梧一点的男同学，就是体量大一点，坐在那个小座经济舱真是不舒服， 很局促，很 对， 难受。 所以一旦在这个票价有浮动，甚至大幅浮动的时候，那也可以买多张票，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好事了。那据这个航空公司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之所以推出这个一人多座的产品，是因为考虑到有旅客希望在旅途当中呢有一个更加宽敞私密而安静的空间，另外还有的旅客呢随身携带有一些重要的文件物品，不是特别方便托运，或者存在行李架也不踏实，基于这样的需求就推出了这个服务。这样一来呢，旅客可以通过一人多座产品享受到一个人占用多个座位，提升乘机空间感和私密性，享受旅途中呢更加宽敞安静自在的空中体验。 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又会有一个顾虑哈、就是说这个飞机如果坐的人比较多，那么我一个人，就比如说有一个人占了两个座或者三个座，会不会影响别人出行、你有过这个方面的考虑吗？ 是，有的人着急上不去，因为卖光了，是吗？ 对对对，会不会有这方面？ 我觉得还好吧。如果，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具体是怎么实施的。 现在其实目前只有这一个航空公司还没有铺开来，所以据介绍，这个产品目前就是所发明它的这个服务的航空公司，而且只现在运用到的。国内国际航班有需求的旅客在这个航班起飞前呢，要通过这个航空公司的直属售票处或者它的客服热线购买正常座位和额外的座位。 对， 额外座位可以享受最低两折的优惠票价。 这个价格还比较给力哈。 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我无论就是比如说我买一张票，它可能是打七折或八折已经有折扣了，但是我再买多余座位都是我名下的时候，航空公司是不是还是有折扣？看他这个意思。 应该是 从文中体现，就我一个人买三张我名下的票，可能那两个座位要更加低于我第一个座位。 而且我觉得他开放这个一人多座的票，应该也是针对那些就是航班不满座的情况下。 哦， 对，就是 个别看航班的这个乘机人数情况。 对对对。 而且呢，同时旅客购买一人多座的产品呢，国内航班的额外座位是不需要支付民航发展基金的，只需要支付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国际航班额外座位呢，仅需支付国际机票的燃油附加费，无需支付其他的税费，所以机场建设税是不用交的。 对。 然后你看，这不是也有这个业内人士分析嘛？就是由于航班的客座率多数达不到100%，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空位是一种资源浪费，所以推出这种一人多座的产品，也可以满足部分旅客的个性化需求。另外，也能把这个浪费的这部分资源再利用起来。嗯、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啊、哦。所以对航空公司来说，也可以额外增加一些收入。 对 啊、哦，应该是双赢的局面。所以到时候如果有对有这些需求的旅客朋友们，下次买票的时候可以多问一嘴，对吧、 嗯、 就说哎，我有没有可能享受到我多买几张伸伸腿这种， 对，可以提一句。 好，总体来说我们的这些服务条款是越来越人性化了，对于我们出行来说也是越来越便利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航班啊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找了几张图片、嗯、现在在网络上的朋友您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我们下面的图片资料了。你看目前航班里面的座位是这样的，你看过道是有点窄，所以过道又很窄，每个座位如果又狭窄的话，对于这个体量大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嗯， 坐十几个小时确实有点辛苦。你看目前的这个成绩是这样，这一看就是国际航班的航线的照片、嗯、要宽一些，宽体积。哎呀，总之这个消息我们是相当欢迎啊。下面呢我们聊一聊好消息。哎呀，这个下半时段都是好消息啊。以后出去旅游的时候，对我们中国免签或者实施落地签这些方便快捷的签证政策的国家真的是越来 越 多了。那下面这个好消息来自于缅甸，10月1号起缅甸对中国游客实施了落地签。当局呢是要求所有从国际机场入缅的中国游客都是给予落地签的待遇的。那这个消息最早是从本周缅甸的酒店与旅游发展部发布了通令，所以通令说18年也就是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正好赶上11小长假之前。 对，正好能赶上这个假期出游， 但是很多朋友可能9月底就出去了。但总体来说 也是个好消息。 嗯，还是方便很多的朋友、 嗯、 那具体是怎么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落地签证的费用是每人50美元。 嗯 啊、需要出示1000美元的旅游费用，另外还要持有30天内的回程或者是前往第三国的确认机票。 嗯， 回程也必须是从这个机场离境。中国游客的落地签只限于团队旅游或自助游，不可以延期，停留期限为30天。 哦，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对， 其实其中提到的出示1000美元的旅游费用，这个啊，这个钱是指的就是您有没有钱支付您整个旅行。 对， 他是怕您中途遇见一些什么情况，希望您还是有充分的旅游资金带在身上的。 对，就是看一眼啊，不是说要收走。 对，不收走， 嗯、 收走的钱只有50美元。 对， 是不到400块钱，应该是。 嗯， 汇率不好说啊，咱们只能估算。 应该是6.7几了吧。 对， 嗯， 然后呢从10月1号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游客从仰光还有曼德勒和内比都国际机场进入缅甸的时候都可以办理落地签，而且主要的现在飞往缅甸的就是航班应该都是途经这几个国际机场的、嗯、 对， 所以对即将要去缅甸的朋友来说啊，大家注意现在非常的方便了。其实提到这个大数据的话题啊，中国赴缅旅游人数这两年是稳步上升的，尤其在今年上半年，中国已经成为了赴曼德勒省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所以呢当地政府就希望通过颁布落地签的政策在下半年吸引更多的中国、韩国、日本的游客到缅甸来旅游。今年抵达这个曼德勒旅游的中国游客大幅增加的人数大概是中国游客在整个外国游客当中排名第一。 嗯， 在6个月期间共有89,096名中国游客进入了这个地区，尽管中国游客人数有所增加，但今年该地区的欧洲数量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这么一比中国对他们来说越来越重要了。 对， 这也是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好的落地签政策，大家好好利用一下，10月1号开始就可以落地签了。提到缅甸，给大家看看这张图片，这个是在缅甸旅游的时候必经的几个重要景点的大集结，看上去还是挺美的。有机会下一趟旅行你就走起吧。 可以啊，你有去过缅甸吗？ 没去过。 一起呗。 好呀，我柬埔寨去过3次。 我也去过柬埔寨，因为我可能我旅游的话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有一些很神秘的 力量的地方， 嗯， 就是像是埃及呀、柬埔寨呀， 就是历史悠久嘛， 对，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待发掘的，就是 未解之谜， 对对对，非常有意思。就包括我有一年去到那个去看那个玛雅遗址 啊。在哪儿啊？ 在那个加勒比海上。 哇，你这么洋气。 某岛然后当时是坐一个游轮啊，咱们下半段 是不是 AATP、APT 是不是但是我们下半段会讲到这个游轮有哈、当时是也是去加勒比海坐一个游轮，然后他那个游轮上会有一些旅游的项目，就是下船的一些游览的项目、然后当时首选的就是去看那个玛雅遗址，但其实跟我们想象的也不是很一样，它只不过就都是一些土包，土包啊，石头啊，然后就其实已经就比较破败了。 嗯， 然后当时是在地面地接有一个导游会给你讲，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宫殿，然后这个地方是国王洗澡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厂，就是全凭想象。真的真的是 应该这种废墟式的建筑啊、都利用AR 技术或者 VR 技术、 对的， 戴上眼镜，然后就是在这个技术的高科技的手段下面来还原当年的盛况。 对， 哎，其实说到这个，说一个题外话，前些日子我在看一个旅游推介会的时候、然后英国的，前两天我没找过这个嘉宾来我们讲，因为我有一次听他讲述啊，英国有一个地方是有一个罗马浴场的遗址的、所以现在是个遗址了，也没有人在这儿泡澡了，但是周围还是有名的一些浴场在经营，因为它毕竟有几个很有名的泉眼就在这个城市里面、然后最神奇的是什么，到这个遗址里面目前你能看到都是博物馆，但是那个博物馆里面它有一个像玻璃一样的屏幕在这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正中间，然后在屏幕上投射一些投影，是影片片段，它再现了古罗马人是怎么洗澡的，因为他们很讲究、无论是一些工具还是他们穿的浴袍，就是全部在每个房间是干什么的，它用声光电的形式用多媒体投射在这个屏幕上，你就知道哦，这个屋虽然你没有这个东西，你看这就是一个空房子、但是有了这个玻璃你就会发现 很 立体， 形象了， 对、非常有意思。反正我们现在用了各种办法，用各种科技的水平来提升我们年轻人走进这个博物馆的几率，让大家不是光看一些怎么死气沉沉的文物。 对，其实说到这个博物馆，我也是挺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啊， 就是我去美国，去到那个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大都会是 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之一， 对，这个世界很著名的博物馆之一。然后我去过两次。它那个博物馆里面就是特别吸引我的一点是它有那种就是真正的还原的感觉，比如说它的在那个中国区，它就会真的在那儿造一座中国园林，然后上面是玻璃顶，然后有阳光照进来，你进去那一瞬间的感觉，哇，就觉得回到了中国，在一个中国园林里面。然后包括它可能会把一整座神庙然后都搬到那个博物馆里，然后它各个不同的主题，然后特别吸引我的一点是它就是在那个博物馆里有一些休息区，它都会跟这些展品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就是你什么都不干，就找个地儿然后在那坐着都能坐好久，所以我每次去我基本上都逛一天，就一整天在里面。 哇，听上去就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博物馆能够有那种代入感是特别好的， 对，就是 现场感 博物馆，对、 哎呀真是不错呀。不知道缅甸落地签之后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到处去游览一下，我反正心里现在心心念都是这个好消息。好，说了缅甸的话题之后咱们再聊一下啊，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儿，目前这个印尼遭受了强震，巴厘岛的震感明显，所以中国领事馆呢提醒游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印尼的龙目岛 6.4 级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增加超过了10人，另外呢有至少40多人受伤。据在印尼巴厘岛度假的外国游客在一些社交网站上抛出来的照片啊，还有他们写的话来说，巴厘岛的房子目前也发生了震动，还震感非常明显，因为有很多的游客在当地就感受到了，然后他们立刻就在社交网站上抛出一些图片出来、 照片视频， 对 对， 就还原一下这个事儿。 当地时间7月29号，就是昨天，印尼的龙目岛发生了里氏6.5级地震，震源深度是10公里。据国家地震台的官方消息，中国地震台也有正式的测定，7月29号凌晨6:47，在印尼的龙目岛发生这个。我们的消息也是6.5级。 嗯， 然后当地时间的29号早晨的6:47呢，印尼人口稠密的这个岛，发生地震之后，在林贾尼火山附近，离旅游胜地巴厘岛是特别的近，而且这个震源深度也是靠近了地表，仅为7.5公里。地震没有引起海啸，这个是庆幸的部分。印尼地球物理及气象局的消息是，地震发生后至少发生了11次的余震。印尼的减灾部门报告了很多起受灾事件，该部门发言人在官方的消息上也发布了倒塌的建筑物的废墟照片，其实还挺吓人。 对，挺吓人的。你看这个，据在巴厘岛度假的一些俄罗斯的还有一些国外的，就是外国的游客嘛，在这个社交网站上发表的这个发布的一些这个文章啊什么的，都提到了这个龙目岛的强震。其中一个人说的特别形象，说摇动的太厉害了，我差点从床上掉下来。 哎呀 啊！还有一个游客说，我也在巴厘岛，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潜水。 我的这好吓人啊！ 我在水下听到了地震，而船的那个骨架都震动起来。 这个好吓人，这个还好的接近地表。如果你知道有很多像台湾当地啊，花莲周围地震都是在这个深海里面的， 对， 那吓死了，正在潜水 水里。对， 另外呢，据说有一名俄罗斯的游客，他就发了一个文说，哎呀，晃动的特别的明显，持续时间也特别长，而且提到了一个地名，就吉安雅县，晃动好像持续了15秒 啊，说起来不是很长，但是如果在那样的环境下，应该也是非常吓人的。 挺长的， 嗯， 我其实觉得，不是你看什么事儿吧， 嗯， 比如在我们电台工作，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恐怖事故什么的，你觉得6秒都是很长的，漫长的秒，这15秒地震的时候是非常漫长的。 对， 据了解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林贾尼火山国家公园呢，这次受到了影响，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受游客喜爱的，也是很多人把这个公园作为旅游目的地之一。林贾山火山呢，目前已经临时关闭了，因为周边已经发现了山体滑坡。印度尼西亚呢，位于地球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被称为是环太平洋的火环，是一个围绕太平洋经常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的地区。其中一个构造板块每年以7厘米的速度在移动。那中国总领馆呢，紧急提醒中国游客，近期呢，巴厘岛、龙目岛等这些群岛周边地壳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地震频繁，中国游客必须注意安全提示，了解和掌握地震紧急的自救知识，一定切勿攀登林贾尼火山，远离阿贡火山的附近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海况，珍视生命，安全第一。 嗯，真的是，我觉得这些安全知识包括这个安全预警还是挺重要的，我们出去玩还是应该提前关注一些，因为这个毕竟关乎到这个生命安全嘛。 有的时候吧，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怕出现一些意外。 对， 但是天灾咱们有时候没办法哈，人祸就咱们自己就不要找一些事儿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听新闻，经常就看啊，这个火山，比如说新闻里报道了最近它比较活跃，提醒大家最近离它远点，哎，就有一些人专门就去挑战去了。 对，就是好奇嘛，我就想看看这个火山爆发到底什么样。 对，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啊，我们说新闻里经常就是提到很多的探险爱好者，每年都会翻越雪山啊、高山啊，来征服一道一道难关。但其实您不要光被他们这些新闻吸引住，这些探险家大部分他们是首先一点了解自己的自身情况， 对， 而且了解自己的户外知识水平，是吧？包括自己就是用北京话说，就知道深浅，对吧？ 对， 然后又正确的判断。你知道爬了比如说10分之9的这个山脉，到最后冲锋的一刹那天气不好，你知道让他放弃是多么难的吗？但是就有无数的这个探险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判断，决定还是放弃，因为现在并不是很合适的时机。我们说上去容易，但真的你在现场的话，谁不愿意一鼓作气我就上去了呢？ 就是不要光看到别人登顶的那个一瞬间的辉煌， 对吧？我之前 看了一个纪录片，有一个探险家，他说有一座雪山，他是真的翻越了5次才上去，每一次都是快到峰底的时候，突然就是山体滑坡，或者是遇见了一些冰川，就是开始往下滑动。 嗯， 反正向导都建议说最好现在回去，因为我们现在不下山，可能天气立刻转黑，然后冰面越滑，在峰顶的那个温度也非常之低。就是掉头就走，你知道做出这种决定是非常艰难的。 对，但是有的时候当地向导的一些建议 非常专业的， 非常专业的，对，还是应该听取他们给的一些专业的意见。 所以出行的时候还是这句话，老生常谈了，您出门在外一定要听话，听谁的话？出门之前，如果您参团，听导游的话，听领队的话，然后到了当地听向导的话，听这个地接导游的话。总之千万不要一意孤行，毕竟我们是去出去旅游的，为了开心的，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事儿给自己的旅游的这个经历上带来一抹黑暗。 主要是命只有一条， 安全第一。哎呦，说的这个时段好像有点这个哈， 不是 沉重。 都是好消息吗？怎么说到最后 除了印尼这件事以外其他都是好消息。反正大家最近慎去印尼啊，因为巴厘岛又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海岛旅游目的地， 对， 很多人在假期都想去，大家一定要慎去。无论去哪儿出去旅行之前，再懒的朋友您也要做一做详实的天气情况，还有当地的各种情况，无论是政治事件还是自然条件，都要有一个考察，然后可以把这些因素全部加入到您的旅游计划当中。那这个时段呢，最后这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首歌曲，来自陈奕迅的后来的我们，我们放松一下，从下个时段开始我们就要跟着耀月一起展开新旅行。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 APT 欧洲内河游轮，坐着游轮游欧洲又是怎样的滋味呢？欢迎收听前的听友朋友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加入进来。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次回到 FM 98.2 AM 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的特别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珊。这个时段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开展一趟耀月新旅行。首先呢，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是我们的老的合作伙伴，来自耀月的旅行代表冯涛，有请。 嗯，大家好，我是耀月的旅行代表冯涛。然后坐在我旁边的 没反应过来是吧？ 然后坐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我们耀月代表的那个澳洲 APT 和轮公司的中国区销售露露小姐 啊，欢迎露露。 Hello， 大家好。 露露今天要介绍澳大利亚还是介绍欧洲啊？ 欧洲的内河河轮 哦，那这个但是你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这边了是吗？ 对，是的。 所以你像我们的耀月新旅行就是坐着船可以游世界，对吧？ 是的，没错。 哎，今天我们怎么会想到提到要聊一聊这个邮轮，而且是欧洲内河邮轮的话题？因为现在目前邮轮游在我们国内是还挺火的，但是大部分朋友熟悉的是那种从这个天津啊或上海出发的这种日韩游比较多。 那种游轮的话它是海上游轮，然后它一般的那种设施的话是更注重船的那种里面的 娱乐， 对，娱乐设施，然后它的航线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偏国内那种短途的目的地，然后如果长线的话南北极游轮也会比较多。那欧洲内河的话它是会沿途经过很多欧洲的小镇以及大城市，那提到的文化的那种深度会更加叫什么深刻一些，然后会在目前那种欧洲城市游览中开辟一个新的游玩方式，那这个是在国内比较相对少见的。现在客人我们去跟客人宣传的时候，客人会觉得去欧洲一般就是拉车会比较多，那可能游轮这种方式也会比较新鲜，可能他们 舒服一些也 对，因为他不用换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 对，而且还可以省点酒店钱 啊！ 是的，就是我想先介绍一下 APT。 好， 因为 APT 的话呢，是一个旅行业界的先锋。它虽然是从澳大利亚来，但是它是旅行产品遍布全世界。我们现在针对中国市场投放的是一些欧洲内河河轮的产品。我们欧洲的内河河轮提供的产品是全包式的服务，所以是真正的一价全包，不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海轮，你岸上的一些观光啊或者小费都不是含在里面的。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个全包式的服务，无论是岸上的观光，然后一天的三餐，还有无限酒水。 哇，听上去就很有品质。 对，然后还有极负盛名的各地的美食，因为像我们现在主推的这个线路是一个15天14晚的线路，是从布达佩斯一直到阿姆斯特丹，所以就是一个全景欧洲，从多瑙河到莱茵河、美茵河， 贯穿东西的一趟线。 是的，是的。 哎，所以我其实简单总结一下啊，跟我们以往印象里那种体量级、吨位特别大的游轮相比呢，首先这个是以这个欧洲内的内河为主要的河道，航行过程。另外呢，就是一般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美国那些游轮，他们重视的是在船上享受，所以上岸这事儿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我们这个游轮其实比较强调在不同途经不同国家或城市的时候享受旅行路上的那些不一样的点，对吗？ 对对对。 哎，我在猜想啊，如果我们这比如说以这趟15天的行程为例，我们途经到一个国家，当地的这个美食会不会在每一日的三餐上有点体现呢？ 当然有体现。途经每个不同的目的地，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当地特色作为每天的餐食中面的亮点 啊， 有一些厨师推荐。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是，我们还有一个传闻有一个主厨餐厅，主厨餐厅是我们从美国法国美食家协会请来的厨师全程指导。 哇！ 然后当时我们上船体验的时候，就拿普通餐食来说的话，他每天都会早餐是丰富的自助，午餐的话是自助加点菜这样的方式，晚上的话就是前菜，然后汤、 那个主菜和甜点这种四道式，还会配当地的酒水。那每天晚上的菜单都会变化。 哇，这都是正餐的那 种形式。对对对，都是标配的那种西餐的四道式的体验。哦、然后这是非常好的，在船上我们就只管吃喝，然后就会。就体重肯定会飙升，就是对，就是他的那个每天晚上主餐厅这个一个菜单的安排。那每天每七天的话，可以去预约他的主厨餐厅，主厨餐厅的那个。装 你咽了下口水。 对对对，它的那个装潢也特别好，它是在船尾上，然后它整个都是落地窗，可以看到周围非常优美的景色，因为它游船是一直在航行嘛。那周边那种小村庄或者是大城市在你身旁这样划徐徐划过，然后再配上标准的那种法式餐厅的那种音乐以及那种环境，还有就是非常优美的就是高标配的菜单，还有酒水，这样的给你的整个那种欧洲体验的感受会特别特别棒， 听上去好浪漫哦。 对对对对，然后如果是陪上自己的家人或者朋友或者是爱人，这样去欧洲那边体验一下内河游轮，它的体验是非常非常棒的 啊、哦。然后露露呢，你觉得你们这趟行程，咱先不说十五天这个啊，就平常有不同的线路嘛，就是你觉得这个船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儿？ 吸引我们产品最大最大的亮点就是有皇室之约 啊， 皇室之约的话是只有在我们 APT 产品里才会有包含，无论是乘坐其他河轮公司的船只都是没有办法体验，因为我们跟这些服务供应商都签订了独家的服务协议，所以的话这些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亮点。 哇，就是独家，有很多的服务项目就是自己订是订不到的，对吗？ 对，首先是皇室，然后是独家。 这是渗透着两个字，就是品质。 品质又非常有保证，像我之前体验的话是位于德国的一个古堡，这个古堡是十四世纪修建的。 14世纪， 不好意思，我是四川人。 四和是分不清。 十四世纪修建的一个古堡，那这个古堡就是也是几经易手，现在是德国的一个霍亨索伦家族他们拥有、哦、然后这个现在他们这个 霍亨索伦呢， 对， 这不是张歆艺他们结婚那个古堡的家族的另外一座城堡。 对，他们古堡还是在欧洲遍布的，那德国这个古堡的话是十四世纪。现在他那个古堡的主人应该是六七十岁的一个女公主了、 哦、 然后他们当时我去体验的时候也是公主亲自来接见我们，然后去讲一下这个他和 APT 的关系，他也是 APT 其中一艘游轮的教母、 嗯、 然后现在他们在经营着这个比较优美的古堡，它这个古堡不是那种特别辉煌的那种，它是比较小巧精致的，然后周边的环境是特别优美，有一片小森林，然后这边去坐在那里听鸟叫，然后听看狗跑，然后它里面的装饰也是特别精致，所以说这种非常皇室的体验，私密的体验是一般欧洲陆地游或者其他游轮是体验不到的。 对，当然，而且有很多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自己开车呀，首先不是很方便，然后呢，自己自驾的话也未必能找得着，可能浪费时间在路上。 是对外一般公众开放，然后这也是咱们这种河轮产品比较难以 独具特色的地方。 对， 非常休闲，就像住在一个河上漂浮的宫殿，然后每天只需要扮得美美的下船去游览，然后回来再大餐，然后再下岸自由游览，再回来吃大餐、哦、就是这样。 这个简直就是姑娘们梦寐以求的旅行方式。 对，因为就是出去旅行的话，尤其是去欧洲就很烦，每天要换酒店，每天要拉车，在不同的城市之间的交通，这个河轮的话就是完美的那种慢节奏休闲，然后给你充足的时间去深度游览每个景点，然后充足的时间去拍美美的照片。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最烦的就是每天换酒店，另外在欧洲不同的国家未必他们每一个国家的人的英语说都那么好，而且他们语言差别又很大，所以确实游览不是那么便利，所以如果能够每天不拿行李就可以，就我不动船在动，然后就可以让我来到新的国家感受不同的文化，那个是非常完美的一种形式。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就大概每个人脑子的脑海里开始就是 铸造了。这座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事实上它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有这个短片为证，给大家看看视频。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已经足够吸引人了，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跟着我们的节目的步伐一起走进 APT 这艘内河游轮。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时候就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同时两位还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图片以及视频资料。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看一看华丽欧洲这边有两分钟的小短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个独特的国家，解开行李一次便可尽享量身定制的豪华。让 APT 带您徜徉于美银河、莱茵河和多瑙河之上，享受终生难得的购物体验。任凭独家尊享皇室之约，让您心醉神迷。利用随心之选选项制定自己的行程，悠然漫步，尽情探索，享受我们游轮上无所不包的生活方式。航行于富有浪漫情怀和悠久历史的河流上，您会发现 APT 看欧洲的视角确实令人难忘。 哎呀，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就坚定了我坐过它。哎呀，这个我看上去啊就很舒适，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欧洲人，他们会在船上作为一个结交新朋友的地方， 对对对， 一边游览美景，同时还可以认识到新的旅伴。 嗯， 对，因为跟海轮非常不一样，因为海轮现在吨位越来越大， 对， 上船上可能要三四千人， 对，人越来越多， 人非常非常多，无论是上岸下岸都不方便。但是 APT 这种河轮，它是在欧洲这种是用长船，它这个。因为刚才没有介绍，就是因为没有放这个影片，这个放了影片大家大概都有这个概念，这个长船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长船就是有135米长，11.4米宽。为什么只有11.4米宽呢？因为它要在美茵运河上过那种河道，所以的话途经要过我记得是82个闸口那么多，所以你就会跟着船一起进闸口，看着船员一会儿升水一会儿降水，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这也非常具有教育性，很多小孩在地理课本上可能知道他那个像比如说三峡那种闸口船是怎么去过那种 到底闸口是什么样的呀。 他就是 我是说呀，对于小朋友来说哈，以前在书本上看到有闸口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呀？就是这一路上可以看到好几个，哎， 很多很多。 我在想，不同国家那个闸口设计应该也不太一样，是不是？还是差不多？ 应该都是一样的， 规格是一样的。 对，规格是一样的。然后还可以分享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为什么它是11.4米宽？ 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个闸口就真的可能是也就做到11.6米那么宽，所以每次进去的话要非常对准。这个小故事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就怕那个应该是苏联他们 开船过来， 他们的船体量要更宽是吗？ 宽一点点，所以他们就故意把这个闸口修到 11.5 11.6 米宽，所以只他们就完全进不了欧洲内陆。 哦，哎，我想问一下，因为目前俄罗斯他们的涅瓦河、圣彼得堡那些还是有古老的开桥仪式的，因为他们经过一些桥的话，我不知道现在 APT 沿经，因为它都是河道嘛，这些河上的桥有没有部分是开桥要让这个船过去的？ 没有， 因为它没有那么高，对吧？ 对对对，因为它可能要根据，因为 APT 这个船一共只有4层。 哦，不是很高。 对，不是很高，所以它就是如果水位涨幅的话，这个船长就会根据水位涨幅去调整这个船的吃水深浅度来去过这个船。所以这个 APT 整艘船的话只有80间舱，所以满员的话也就是150个人左右。 对，这么一个小空间，然后船方会精心的为客人制作一个姓名牌，姓名牌上就会有自己的名字，那这种一个小的空间范围内的话，就会比较容易让人认识对方其他的旅伴，然后能够让你去更加融入性的去social这种场合，去认识更多的朋友。这也是 IPT 这个船方他们去精心准备的一个概念，就是可以让你去像家人朋友一样这样去体验这个行程。 哇，这个线路无论是从视频当中还是听二位介绍都是非常吸引人的。那我觉得现在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开始我们今天主要推荐的这一趟线路，是15天的一个行程。这也是在耀月就可以找得到可以参加的， 对对对， 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推荐给大家的一段行程。那我们就开始吧。途经我关心的几个亮点，我相信也是听友朋友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首先聊一聊皇室之约这4个字的关键词是怎么来的。 皇室之约这个是 APT 产品的一个亮点 啊， 所以都是一些皇室特色的体验。然后比如说就是在维也纳的话，有一个在城市宫殿的城市音乐会，这个音乐会是一个私人音乐会，等于是在非常金碧辉煌的城市宫殿只为我们 APT 的客人一个专享的音乐会，一个非常私人私密的一个音乐会。 我们之前呢会管二位要了一些图片，希望呢在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比较生动和立体的了解我们整个行程。所以刚才提到的皇室之约，首先提到的是这个亲王宫殿音乐会，对吧？ 是的， 它主要是在维也纳金碧辉煌的亲王城市宫殿思想古典音乐会的盛况。大概是可以听一场音乐会吗？还是还可以进去参观啊？这样， 我们最开始进去的话是会有一个欢迎的鸡尾酒会，然后是官方的工作人员会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宫殿。完了之后可以先有一小段时间去参观这个宫殿。那这个宫殿平时也不是对散客开放的，它也是需要6人以上的团体去预约，然后需要去承办一些比如说可能商会啊或者说婚礼这种活动，那需要去提前预约，价格也是不菲的。然后这个的话是APT 专门为咱们船上的客人去独家定制的，然后先是进去欢迎酒会，然后去参观完之后会邀请到当地的莫扎特儿童音乐合唱团来给客人去演奏。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欧洲那边的儿童音乐合唱团他们唱出来的声音算是偏烂，那这也是 APT 童声， 对，精心为客人准备的。那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可以去跟其他那种演奏家或者客人再进行合照，那里面的照片拍出来是非常漂亮，因为确实金碧辉煌， 金碧辉煌， 满眼是 金闪闪， 对对对，真的就是特别壮观。 维也纳的皇宫呢反映了在奥匈帝国鼎盛时期的时候的这种皇宫文化， 对对对， 有舞厅什么的都是比较重点要在皇宫里逛的一些房间。我们也找到一些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知道刚才的音乐会是我们到那儿欢迎酒会之后是给我们船上的客人独家办的一场音乐会，没有其他的客人，对吧？ 没有其他客人。 哇，这是堂会。好，我们看看图片啊，真的是亮瞎眼啊。 对对对，就是客人每批客人到那边就是分享这个，就可能单独一个朋友圈状态就会把这个音乐会的盛况以及他们自己拍出来美美的照片分享出来，就真的是特别漂亮。而且像这种比较 正式的场合的话，也是需要客人去穿到正装以及晚礼服这种服装，那让拍出来的照片也会更加漂亮的。 嗯，你们面前离这么近看这个图片，是不是有点晃瞎眼的感觉？真的是金碧辉煌。所以那天其实要着一些正装参加， 对对对， 因为从酒会开始到音乐会，这个看演出的形式在欧洲人心目当中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对， 是的。 所以我们其实相当于在船上也可以通过音乐会和酒会来假装自己是当地人，感受一下。 对，假装自己是皇室，因为这种场合的话，也是他们欧洲那种古老的皇室会去经常一个娱乐一个活动嘛，这样，所以说算是一种 皇室的音乐会。之后呢，还有机会体验一下。我知道欧洲人很喜欢骑马，对吧？ 嗯， 这个也是到了维也纳皇宫之后不可缺的另外一项活动。 这是维也纳的一个城市游览的 城市游览 项，他会去到西班牙的马术学校， 马术学校 去看当地的那种马术家表演，也可以自己亲自去骑上马去体验一下之前那种皇室出行的骑马的那种叫 英姿飒爽的。 对， 我们看一下图片。这个是应该是在这个马术学校所拍的。 嗯， 两位是教练吗？ 应该是表演人 演员。 对， 马术有没有机会自己去体验呢？再指导一下， 应该还是有机会，但是可能要有一定基础，因为越是这种纯种的马，其实越难去驯服。 那马术其实挺难的，你看它动作慢慢的，但是它每一个动作要求和这个骑马 的 人和谐， 对， 哎，真是好有意思啊！第三张图片，这个应该是音乐会的现场，在皇宫里面， 是，对。 对，这应该是都表演完毕然后再谢幕。 这哎，真是一个私人小型音乐会。 是的， 感觉特别的不一样。 演奏的一些曲目的话也是像施特劳斯或者说那种还有其他艺术家，对，莫扎特的 名曲。其实船方也非常贴心，因为当天的安排会是游览之后然后会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吃完晚餐，然后有专门的专车接上美美装扮的客人，然后直接送到城市宫殿门口，然后去享受这个鸡尾酒会，然后再是听音乐会，然后听完音乐会之后再有专车接上客人回到船上。 哇，没机会走路， 没有机会走路。 啊，太棒了。这个是在维也纳停顿的一下我们享受到皇室之约的第一部分，亲王宫殿音乐会的部分。那下面这个公主古堡晚宴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德国安德纳赫那边的一个古堡纳姆第一城堡，它是刚刚说的霍亨索伦家族拥有的。然后现在它的主人的话是六七十岁的一个老公主啊，然后她现在也即将再把自己这个古堡的财产啊转交给自己的孙女，然后之后再会。就每次有客人去到当地的话，然后那个公主会亲自来接见，然后去讲解这个古堡的历史以及他们家族在之前为了保护这种古老的城堡做出了一番经历，这也是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一个皇室的体验。 公主老奶奶的故事都幻化在这座城堡里。我们看，不知道是不是这张图片啊？ 啊，这张图是罗滕堡的一个图，不是那个古堡。 哦，哪张是这个老奶奶他们家呢？这个琳达多， 往下再往下，这个 你都看见了。这个不是这个，还是这个，还是这个， 应该是这张图。 这张 下面 这张这个， 对对对， 这个是奥地利，不是吗？那点开看看吧，你觉得是这个吗？ 不是， 这个不是吧？这不没关系，我们找一下，反正是 是那个 帕萨是吗？帕萨那一 只安德纳赫， 安德纳赫， 嗯， 哦， 是不是小编忘记把老公主的家带来？ 对，好像是，好像是没有老公主的家。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有机会是和老公主一起共进晚餐的，所以她每一团我们的客人她都会陪的， 对 吗？ 对 对 对，而且这个公主以及这个城堡的话，她也会去扶持当地的一些青年艺术家，然后去培育这种青年艺术家的发展。那每个晚上的话会有一个皇室的晚宴，就是从开始的前菜正餐前菜汤主菜和甜点之后，会请到青年艺术家为跟大家客人来表演钢琴曲啊，或者小提琴这样弹奏，那这也是非常尊贵的一个享受。 第三个关键词是皇家列车，因为可以乘奥地利皇家列车号前往帕绍，这个帕绍 对吧？ 对， 然后跑男同款领略皇家出行的奢华气派，这个又是怎么样？这有机会坐一节火车，对吧？ 对，是皇室列车号。皇室列车号的话，是当年茜茜公主游览欧洲的座驾。 哇， 对，是因为当年奥匈帝国那个他和弗兰兹皇帝在一起，他的茜茜公主是非常喜欢旅行，原来的。原来的旅行达人， 喜欢甜点和旅游， 是的， 对对对，所以的话，她的丈夫就为她专门打造了这一列皇室列车号，所以现在这个皇室列车号不是原装版，但是是完美复刻了原来的皇室列车号。APT 的话就会包下整列皇室列车号，供我们的 APT 客人从帕绍或者是从临茨上火车，然后去到萨尔斯堡。 哇，这个路线真的棒！既然是皇家列车，一定就是从皇家住的维也纳出发。然后可想而知，火车上是相当舒适的， 非常舒适，因为它那个每节的内饰是全皇室打造，而且它每节的颜色也都不一样。像它第一节的话是红色，红色的话就是当年茜茜公主和她丈夫出游时会坐的那个那节列车，所以它整个的装饰还有所有的细节、内饰的亮点都会和原来的是一模一样。所以是客人在上面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工具，更是体验到当年的那种茜茜公主还有她的老公怎么 约瑟夫 皇室出行、皇室出游的体验。 对，好，皇室出行，对对对。就可以感受一下假装自己是茜茜公主。 对， 从登船开始到船上的一些活动演出的风景就特别优美，而且船火车上也会邀请当地的那种咏叹调的表演艺术家给客人来演唱歌曲，以及会安排精心的点心以及餐食给客人去享受， 非常有意思。我们必须稍事休息一下了，那经过广告时段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左右巡航，一起乘着 APT 游轮游欧洲。我是苗山，稍后见。 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吵架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正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 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APT 欧洲内河游轮之旅，我们坐着河轮，算是河轮吧，游欧洲。再次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来自耀月旅行代表冯涛，欢迎。 大家好，我是耀月的旅行代表冯涛， 欢迎。另外这位冯涛来介绍吧。 坐在我旁边这位美女呢，是 APT 欧洲内河游轮的中国区销售露露。 大家好， 欢迎露露，欢迎冯涛，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去游欧洲的新的方式，也有一条新的路线要和我们分享。刚才上个时段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聊到了这个皇室之约的第三个关键词是皇家列车，有很多的丰富的图片资料稍后要和大家分享，所以您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看海量大图和视频。好，刚才聊这个火车啊，非常的舒适，而且最重要的是茜茜公主最爱的一列火车，虽然不是原封不动的那列火车，但是完全复刻了它的风格装饰，还有内饰，包括每节车厢的颜色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在火车上假装自己当一天茜茜公主或者约瑟夫， 喝着香槟，吃着皇室，因为他们的菜单也是沿用当年茜茜公主出去出游的时候吃的那些点心啊，也都是做的原封不动原样的， 一定要撒哈蛋糕好，我们看看图片啊，肯定好多人就开始想象了，比如这张图片，这是从这个车厢外面拍到的。 对，其实我们也是今天带来的图片虽然是海量图片，但是我们也是保留了一些小小的细节，去等客人真正是上船上火车去体验，因为里面的细节真是海量细节，无论是窗帘的流苏啊，或者是各种雕刻啊，各种装饰都是非常美轮美奂的， 图片再美也不如亲眼所见。 对，大家如果想看动图哈，其实今年 想看动图的 对，今年跑男的话开始一季的话有去到奥地利，所以他们也有乘坐皇室列车号 啊， 所以的话这个也是也是让大家了解的一个途径。 你们那个有没有邀请他们拍摄你们一段？还是因为卖得太好没机会 根本没有机会，那个皇室列车的话他整年的计划包的都非常非常 太火了。 对， 然后看另外这张图片，这应该在车厢里面。 对， 哇，这是餐车吗？ 对， 就好舒服，还沙发呢。 对，沙发座，然后各种皇室的那种感觉，皇冠啊，各种雕刻，然后还有那种小壁灯，都是原封不动一模一样 啊，真是太美了，看上去就是非常有品质的舒适的旅行。 对， 那皇室之约这个主题之后，我们现在要聊一聊就是这个顶级非常就是高品质的河轮极致专属享受有哪些？因为很多人就说了，我们坐这条船在游欧洲的时候，有哪些服务，我相信一定是一般的自助游客是体会不到。甚至呢，虽然对外开放，由于它全年计划很满，像这种列车一样，自己约可能都约不上。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条河轮旅游线路当中可以享受到的专属服务和享受。 专属服务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中国客人在船上的话，我们会有专属的中文管家在船上。 哦，有中文，不用担心语言问题了。 对，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因为中国客人在外面游览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对，所以我们在船上的话会有一个中文管家帮客人融入到我们船上这个大家庭，然后每天下岸观光的话也会有专车专岛为我们的中国客人进行服务。 一对一哈，基本上是。 对对对，是这样， 一对一团体这个团体无论您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家子，反正一对一团体， 是的，没错， 这是我们的专属服务。另外呢，其实也提到了刚才有这个普通话旅游的总监服务，就是我们说的管家服务， 对 吗？对，这个讲普通话这件事儿真是挺好的，他是一个人带了整个就是我们从耀月报名的这些一个团队的客人吧。 对的， 所以基本上我相信我猜啊，有集中的讲解，对吗？比如今天每天的行程安排， 对对对，因为船上它每天是今天晚上可能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会把第二天的行程这样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第二天的行程安排怎么样子的，这也是咱们中国那个中文旅行总监会给客人全程讲解好，第二天下船之后也会有当每个地方的中文导游这样去给客人服务，那这么可以去深入的了解欧洲当地的文化历史以及风土人情，这也是其他游轮没有不能做到的一个点。 好，那其实提到这个欧洲话题，我相信我们聊了很多次了，每次朋友去欧洲都会看到非常棒的人文建筑，所以一会儿我们会分享一些沿途的一些有名的景点的照片，但是一上来现在我们抓紧时间先分享一下船上的情况好吧，因为这个景色咱们见得多了。 是的， 我们想聊聊船队就是船队这在船上工作人员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有一段视频，首先我们看一看，看完了视频之后再请两位结合视频再和我们聊一聊，让我们感受，就假装我住在了这个船上，然后和这个船上的工作人员的相处啊服务和互动又是怎么样的。好，我们现在时间就看看船队这段视频的介绍，让我们了解一下。 现代信息，精致风格，超级放松。APT 过桨内河游轮是欧洲内河最豪华的游轮，踏上游轮，融入热情好客的社交场所，在自己选择的场馆享受美食。免费上网与亲友保持联系，尽享美轮美奂的景色。每间套房宽敞明亮，风格别致，让您进入世外桃源。所有套房都配备现代设施，内河美景千变万化，尽收眼底。 APT 细致入微，为您奉上欧洲最精美的游轮体验，留下难忘的回忆。 哎呦，我看完了这个之后，我发现船上仍然是很舒适的。哎，正好露露看完了这个视频之后啊，里面有很多的镜头都是介绍一些就是客舱里面的情况，所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船，包括我们住进去都是一个周围有哪几种房型啊，有哪些房间啊，或者哪些设施是配套的。 我们全船的话一共有80间舱位，然后最小的话是双窗套房，是从16平米起跳的，然后最大的话是主人套房，会达到35平米那么大。 这么大？ 对。然后 一般五星酒店是基础房型15平米左右吧， 15到20平吧， 对吧？ 就各种不同配置， 就基础型的嘛。 对， 这个有35平啊。 对，然后中间还有两档，一个是全景露台房，还有一个是双露台套房。 还有双露台套房？ 对，双露台套房的话，它就是一个全景落地窗的露台，再加一个户外的那个露台。如果全景落地套房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欧洲的那种多雨天气，你即使在室内的话也可以欣赏到外面的景色，这样的话呢还可以最大化舱房的面积，这也是一个设计的亮点。但是我们全船的话是以双露台套房这个房型为主打的房型，所以会占比舱房比大概是80%左右。 双露台的这个房间相对多一些吧，也 对对对，大概是21平米左右。 然后参加我们这个河轮旅游的朋友大部分是以家庭为主的，是吧？夫妻两个啊，或者有的是一家三四口啊，这样比较多。 家庭还有比较轻松的 年长一点，是送父母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哦，比如说爸爸妈妈他们金婚 啊，对， 是不是让他们两个再度一次蜜月？ 对， 我们也会在船上精心安排，像比如说结婚纪念日或者生日，或者像可能去年有客人在船上度过中国的七夕情人节，那我们也是为客人精心安排的，像香槟、红酒或者说是玫瑰、蛋糕这种小礼物，让客人都是宾至如归，然后可以体验到 APT 非常完美的服务。 刚才那些还是送的吧？ 当然 我就老问点关键性问题。 只要买了我们 APT 的船票的话，就没有地方再有任何花销。 哦，就是一价全含 对 吗？对， 是真正的一价全含，没有隐形消费，除非是你想做一个 SPA 或者是你想额外去购物， 或者是那个主厨餐厅，我相信是额外的，因为 主厨餐厅也不是额外的 啊，不是额外的。 对对对， 船上是为了让客人享受到，每个客人享受到这种比较精致的餐食服务，每七天可以预约一次。那如果其他客人都约好都吃完了，那还有空余的座位或者是那种名额的话，你也可以继续约。那就是说你可以每周可以至少吃到一次这种比较高标准的餐食，这也是免费的，不用加花钱。 哦，这个也含在里面。通常这种特别定制是要额外收费，而这个是含在里面，让大家体验一下。还是哇，那你可以抓紧这个机会求个婚呢，是吧？生日啊， 这也是我们像邀约可以去跟船方去申请，然后去全力配合客人的各种要求。 哦，因为刚才看了两段视频就知道，就是乘这个船在游览欧洲的时候，首先很浪漫，然后途经的景点也是恢宏的、壮观的，然后所以我觉得会把一些特别重要的日子放在这趟旅行当中是特别契合的。 是的， 然后下面呢，我觉得就跟大家分享一些，还没说完，还有一些船上的一些设施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船上的设施的话，虽然没有海轮那么丰富，但是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舱房外，我们有休息大厅，也就是我们客人会最常待的地方，然后 像大堂一样。 对，像大堂，很大很大的大堂，然后还有酒吧，酒吧里的酒水80%都是免费的。 真的，也含在船票里。 对，无限的酒水， 所以可以从早喝到晚。 这个好啊。然后呢还有健身房，肯定是 健身房也是有的。然后还有如果订双露台套房以上的房型的话，每个礼拜还可以免费洗一袋衣服，这个洗衣服也是包含在我们的船票里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阳光甲板，还有按摩浴池，都是在我们船上的设施里面。 哇，这可以，不下船也够玩了。 也可以在船上去泡个澡、游个泳、喝着香槟、晒着太阳，这种就可能大家听我一描述觉得这种享受非常非常极致，非常棒， 非常极致。好，那就具体我们根据马上要推的这个15天的行程，咱们介绍一下途经哪些国家和城市呢？ 好的。 这个应该是在我们邀约就可以报名参加的。 对，咱们这个14晚15天的航线会首先从布达佩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登船，那后续会经过奥地利的维也纳这种大城市，然后会进入到德国的帕绍，还有杜伦斯坦，或者是像米尔滕贝格这种小镇，还有像科隆这种大城市，然后最后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结束这趟行程。 咱们从第一站开始啊，很多人去过可能还没去过的，咱们就是通过几张图片来看看途经的这些国家和城市。然后首先这张布达佩斯，这座铁就是铁链桥吧， 就是对，布达佩斯的铁链桥。 铁链桥把这座城市分成了布达的部分和佩斯的部分。 对，咱们登船那天晚上的话，游轮也会在 巡游。 然后可以看到金碧辉煌，或者说这也不叫金碧辉煌，这叫是金光闪闪的周边的城堡的建筑，这也是景色也非常壮观的。 我们现在拍照的位置应该是佩斯的部分，那边是布达山，所以呢当时奥匈帝国就是匈牙利那个部分的皇宫就在布达山的山顶。然后我们从这个河道，这应该是多瑙河，我们在多瑙河上面游船行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前的老皇宫还有渔人堡在山上。然后下面的这张图片，哎呀，布达佩斯真的是特别美，它是我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去欧洲的第一个城市，之前是跟很多人去，就独自一个人去的第一个城市是布达佩斯。 对，这个是议会，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美，就是灯火阑珊，这个华灯初上，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这应该是刚才城堡山的对面， 对， 哈，两边是，是当时陈佩斯这名字就来源于， 对对对。 然后从布达佩斯启程，我们的下一站是。 下一站的话就是维也纳 啊，下一站就是维也纳。刚才其实我们看到了有皇宫的图片，金碧辉煌的，那个也是可以在享受音乐厅。到了维也纳就开始了奥地利之旅， 对。 然后下面几张图片同都是奥地利，这应该是萨尔茨堡 对 吧？对， 这是萨尔茨堡音乐之都。 哇，萨尔茨堡是一个莫扎特的故乡嘛，这个地方我们会登船上，就登岸对吧？ 对，这个是会乘坐皇室列车号，然后到达萨尔茨堡，然后会进行一天的游览， 在这个城老城区里面， 对，在老城区里面 会有就是我们专门的就是导游带着我们逛粮食胡同啊什么的， 对对对， 导游会简单讲解之后，可以会有自己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去深入那种小巷子去游览，然后可以买点纪念品或者小。 买块 小的食物， 莫扎特巧克力酒， 对对对， 然后还有当年最一直18世纪还在到现在还在经营的咖啡馆，去在那儿坐着享受一下一杯咖啡，看看想想莫扎特当年是怎么写出那么多美妙的音乐篇章。 哎呀，但是萨尔茨堡是没混好，混到了维也纳就一下好了。啊，这个也同样是奥地利，这个是哪里？我看看， 这个是在维也纳，就 是 那个去听音乐厅音乐会的那个城市宫殿 啊。这里这也同样是奥地利的， 这是美泉宫， 美泉宫， 美泉宫，茜茜公主。其实这个河伦这个前半程就更多的是在回忆茜茜公主当年所住过的地方啊，或者去旅行的地方，所以其实咱们父母那一辈对茜茜公主的感情还是蛮深，非常 我也深，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是看着茜茜公主的电影长大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就对欧洲的最初的印象其实是从茜茜公主开始的， 是的， 虽然现实生活很残酷，但是在电影里面她和约瑟夫的爱情还是很让人羡慕 的 一对佳偶。那离开奥地利之后，我们的下一站是 德国， 德国了。然后这里其实有几张德国的图片，我们就统一一块儿看一看啊。首先的这一张，这应该是 Cohen， 这是哪里？黑西斯堡，黑西堡，黑西斯。 这一段这张图片主要是想说，咱们那个河伦沿途经过很多座城堡， 对， 然后可以看到很多古堡在那边建，屹立在旁边，那这种景色也是非常优美。然后你可以去游泳，或者是在船上晒晒太阳，喝着香槟，这种。旁边那种古堡徐徐划过的这种景色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值得一提。应该这个应该是在瓦豪河谷，因为瓦豪河谷非常非常美，也是奥地利特有的那个葡萄威尔特纳的一个产区，所以的话这一部分的游览，除了你可以在船上乘船游览，然后 APT 的话还提供岸上这个两个点之间的骑行，大概是33公里、 哦， 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还有健康的户外运动， 对对对，等于会穿过各种葡萄园，然后看岸边的各种城堡，然后小路也非常非常好骑，完全 终于有消食的部分了。然后我们下面这张是科隆教堂的图片，应该是由北向中部。 对， 一个路线， 科隆的话就是行程比较靠近结束的部分， 哦，靠近结束的部分了。 对， 肯定法兰克福是肯定更靠后，对吧？ 法兰克福在前面， 哦， 就是咱们行程是从布达佩斯那往北开，往西开， 哦， 那法兰克福是在德国的中部，科隆的话是在德国的北部， 哦， 所以说是在从南向北开。 没有姑娘地理好，然后这些名儿都熟，就是。他趴在哪个位置？然后我们看下来，这个是 Indhof， 印度豪夫。反正这是途经的一些城堡和美景，因为欧洲里面比较漂亮的城堡和古堡大部分是在德国境内的，包括童话故事里面描述的一些地方全都是在德国的。 对， 哎呀， 感觉那个莱茵美因多瑙河就是像欧洲的就是文明 母亲河， 对，母亲河文明发源地。 嗯，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帕绍，帕绍，是吧？哇，这个很美，你小声说什么？被我听见了。 对，这是帕绍， 这个是帕绍， 对，这应该是一个航拍的景色。 嗯，哎呀，真的是特别美，还会路过一些小镇哈。 对，就是相当深度的一个德国小镇游览，因为其实去欧洲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小镇， 对， 因为大家就会去各种特色的小镇去看一看他们原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而且有一些叫什么来了，鲍德豪斯的建筑风格， 对， 还有这种就是完全是架子堆起来的那种房子，里面没有用钉子， 对， 哦，全都是木头一席， 对对， 稻草。 好，离开德国之后，我们下一站是 就要到荷兰， 到荷兰了。首先我们看看阿姆斯特丹吧。 对，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郁金香之国，就是怎么说，荷兰是郁金香之国，而且呢现在他们也主打希望大家骑行，所以这张图片里可以看得到自行车。 对，在四五月份的时候游船公司的话会安排精心安排库肯霍夫公园的游览选项，客人可以自行去选择参观这个郁金香公园，这也是非常美轮美奂的。 嗯， 那如果不是在郁金香盛放的季节的话，可以选择去在荷兰的一些各种运河河道里面去乘坐玻璃艇的游船，这是近距离体验到荷兰当地民俗风情的一个选项。 嗯， 那这张图的话是金德代克的风车村，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选项，这些选项都是不用再额外付费的。 嗯， 像这个的话就是会把客人用大巴车去拉到这个金德代克的风车村，去体验到当地风车的这个一个文化。 嗯，那下面是不是快到法国了？ 这条线它只是这四个国家 啊， 匈牙利、奥地利、德国和荷兰。 哦，主要是四个国家。 那法国线的话是在 另外一条线 条线上。 哦，那我们就先不看法国了，我们就看一看船上吧。其实刚才提到好吃的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在网络上留言了，比如说，刚才我看到好几个人想问问吃的问题，什么扬威日照这位朋友还送来小礼物，说船上吃的怎么样？ 船上吃的非常棒，我就想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法国国际美食协会。 好， 其实这个的话是比米其林，大家会比较了解米其林三星、米其林 餐厅、 米其林这个评比，但是实际上法国国际美食协会是比米其林更为 严苛的标准 悠久，然后更为严苛。嗯，所以它这个美食协会是1248年成立的，所以非常非常久远，就是全球已经有很多会员，但是我们这个船上的主厨餐厅是就是沿袭这个美食协会的厨师长这给我们设计的菜单， 高标准，严要求， 高标准。 嗯，我们看有几张图片，这应该是都是我们船上的厨师做饭的时候的场景。嗯， APT 船上的美食团队也是所有欧洲内河游轮当中唯一一个法国美食协会的会员，所以说咱们这种享受也是非常独特独一无二的。 哎呀，尤其在这个甲板上阳光那么好，喝一杯咖啡，吃一个甜点，真的太幸福了。 或者来一杯香槟或者鸡尾酒也是完全可以的。 这个船上我看还有自行车，这个是在靠岸的时候是可以让供大家骑行的。 对， 这里是会请到当地的向导去带客人去骑行，因为可能怕客人迷路，或者说在行程中有各种意外情况发生，这也是当地专业的向导会带着大家去。比如说我之前体验的话是从科隆骑到波恩。 哦， 对， 不近呢。 对，一共行程有30到40公里， 怪不得这么瘦。 像之前露露小姐的话，她之前是去到的瓦哈河谷那边的体验，也是非常非常叫什么运动性也比较强的一个。 对，因为欧洲人很喜欢户外运动嘛。 嗯， 我们也是有机会能有拿出半天的时间去感受一下哈。 对， 然后这应该是我们船的一个从外观上面的一个拍照，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很长很长 很长很长。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如果我们想报名参加这个线路，我们首先想知道的第一点就是一价全包都包含哪些内容，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价全包的话是包含从客人到境外机场， 嗯， 再到邮轮的这个就是接机和送机的费用。 如果从咱们耀月报名的话，是从北京开始算还是从落了地开始算？ 从耀月报名的话就从北京开始算。 那就从报名开始算。 嗯， 对吗？ 是的。然后之后的话是船上的餐食酒水以及住宿以及所有的管家服务。 嗯， 还有就是 表演， 表演， 对，以及游览， 中文管家，中文的服务，所有的中文 小费呢？船上的小费， 小费 也含， 费全都含在里面。 哦，然后船上有 WiFi 吗？ 有，然后 WiFi 也是含在里面， 也是含在里头。然后演出肯定也是免费的哈。 当然当然，会请到各地的那种比较有特色的艺术家。来去给客人去表演，这也是不用再付费的。 刚才提到酒吧里的酒都80%都含在这个船票里面， 除了那种比较烈性的酒。 对，除了烈 酒的话 ，whisky 鸡尾酒那些也都是含的，只不过比如说是 啊 ，whisky 都含 的。对，可能是我们提供的只是10年的，可能20年的需要付费，就是这样。 对，比如说拉菲82年的肯定要付费的。然后。什么时候会有发团，然后什么频率，如果朋友想报名的话，报名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 全年我们会安排8到10个中国的中文出发日期，那会每个出发日期会配中文领队。那这个是从4月份到9月份都可以报名的， 船期是4月到9月。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报名的话，可以搜索邀约公众号以及北京所有的中青旅的门店，都可以去来到都可以去搜索到这个产品来报名。 嗯，所以大家可以搜索耀月的公众号，然后呢可以报名。你知道你记得最近一趟出发日期是什么时候？ 最近的话是8月31号，我们已经有客人报名成功，那也是会配中文领队的。 这个是就是现在今天听了心动，报名还是来得及的。 对对对。 然后包括签证什么的，全是咱们这儿都给包含里面， 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 机票可以帮忙预订，签证的话也是免收大家的签证服务费，大家只用交到使馆的这种服务费就 OK 的。 哦，就是说从您报名那天开始就算了啊，您回家这个我们不管。哎呀，今天呢，利用这个1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了 APT 欧洲内河游轮，再次感谢两位嘉宾，首先感谢耀月的旅行代表冯涛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 APT 的代表露露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在船上有意思的经历。希望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之后，有机会的话去感受一下。如果您想报名参加，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除了关爱青年计划以外，可以搜索耀月了解更多的旅行详情。我是苗山，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即将播出的是活力 Music 课。